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从零到一，你的第一个 GUI 自动化测试。在前面的测试基础知识系列文章中，我分享了测试相关的基础知识，从测试用例的设计到测试覆盖率，再到测试计划的制定，这些都是我认为测试人员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知识。那么接下来我将要带你走进 GUI 自动化测试的世界，和你一起聊一聊 GUI 自动化测试的技术原理和行业最佳实践。作为该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我直接以一个最简单的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的开发为例，带你从零开始构建一个 Selenium 的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先让你对 GUI 自动化测试有一个感性认识，然后以此为基础，我再来解释 Selenium 自动化测试实现的核心原理与机制，希望可以帮你由点到面建立起 GUI 测试的基础知识体系。我先带你一起构建一个 Selenium 自动化测试用例。测试需求非常简单，访问百度主页，搜索某个关键词，并验证搜索结果页面上的标题是被搜索的关键词加百度搜索。如果搜索的关键词是即刻时间，那么搜索结果页面的标题就应该是即刻时间下划线百度搜索。明白了测试需求后，我强烈建议你先用手工方式执行一遍测试。具体的步骤是，第一，打开 Chrome 浏览器，输入百度的网址 www.baidu.com。第二，在搜索输入框中输入关键字即刻时间，并按下回车。第三，验证搜索结果页面的标题是否是即刻时间下划线百度搜索。明确了 GUI 测试的具体步骤后，我们就可以用 Java 代码基于 Selenium 实现这个测试用例了。这里我要用到 Chrome 浏览器，所以需要先下载 Chrome Driver 并将其放入环境变量。接下来你可以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建立一个空的 Maven 项目，然后在 POM 文件中加入 Selenium 2.0 的依赖。这里有一张图片，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基本号查看。接着用 Java 创建一个 Man 方法，这里有一张图片，我给你展示了一段代码，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基本号查看。你可以把图片中的代码复制到你的 Man 方法中。现在你可以尝试运行这个 Man 方法，看看会执行哪些操作。第一，这段代码会自动在你的电脑上打开 Chrome 浏览器。第二，在 URL 栏中自动输入 www.baidu.com。 三，百度主页打开后，在输入框自动输入即刻时间并执行搜索。四，返回搜索结果页面。五， Chrome 浏览器自动退出。以上这些步骤都是由自动化测试代码自动完成的。如果你已经接触过 GUI 自动化测试，你可能习以为常了，感觉没什么神奇的。但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 GUI 自动化测试，是不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现在我来快速解读一下这些代码，你可以看看这些自动化步骤是怎么实现的。更具体的原理和内部机制我会在后面详细展开。第十一行 WebDriver Driver 等于 New Chrome Driver， 先创建了一个 Chrome Driver 的实例，也就是打开了 Chrome 浏览器。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后台还做了些额外的 Web Service 绑定工作，具体后面会解释。第十四行 driver.native2 百度首页，用刚才已经打开的 Chrome 浏览器访问百度主页。第十八行 webElementSearchImport 等于 driver.findElementByNameWD， 使用 driver 的 findElement 方法，并通过 name 属性定位到了搜索输入框，并将该搜索输入框命名为 searchImport。 第二十一行 searchImport.sendKey 即刻时间，是通过 WebElement 的 SendKey 方法向搜索输入框 SearchImport 输入了字符串即刻时间。第24行 SearchImport.submit 递交了搜索请求。第27行 ThreadSleep3000 强制等待了固定的3秒时间。第30行 AssertAssertEquals 即刻时间下划线百度搜索逗号 Driver.getTitle，是通过 JUnit 的 AssertEquals 方法比较了浏览器的标题预计结果，其中页面标题通过 Driver 的 GetTitle 方法得到，如果标题预计结果一致，测试通过，否则测试失败。第33行 Driver.Quit 显示关闭了 Chrome 浏览器。现在你对 Man 方法中的代码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是你知道 Selenium 内部是如何实现 Web 自动化操作的吗？这就要从 Selenium 的历史版本和基本原理开始讲起了。首先你要明确刚才建立的测试用例是基于 Selenium 2.0 的，也就是说 Selenium 加 WebDriver 的方案。其次 你需要知道，对 Selenium 而言 1.0 和 2.0 版本的技术方案是截然不同的。 1.0 的核心是 Selenium RC， 而 2.0 的核心是 WebDriver， 可以说这完全是两个东西。最后 Selenium 3.0 也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了， 3.0 相比 2.0 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主要是增加了对 MicroOS 的 Safari 和 Windows 的 Edge 的支持，并彻底删除了对 Selenium RC 的支持。所以接下来我会针对 1.0 和 2.0 来解释 Selenium 实现 Web 自动化的原理。 Selenium 1.0 的工作原理， Selenium 1.0 又称 Selenium RC， 其中 RC 是 Remote Control 的缩写。 Selenium RC 利用的原理是 JavaScript 代码可以很方便地获取页面上的任何元素并执行各种操作，但是因为同源策略，即只有来自相同域名、端口和协议的 JavaScript 代码才能被浏览器执行，所以想要在测试用力运行中的浏览器中注入 JavaScript 的代码，从而实现自动化的 Web 操作， Selenium RC 就必须欺骗被测站点，让它误以为被注入的代码是同源的。那如何实现欺骗呢？这其实就是引入 Selenium RC Server 的根本原因，其中的 HTTP Proxy 模块就是用来欺骗浏览器的。除了 Selenium RC Server， Selenium RC 方案的另一大部分就是 Client Libraries。这里有一张图描述了 Selenium RC Server 和 Client Libraries 的具体关系，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Selenium RC Server 主要包括 Selenium Core、 HTTP Proxy 和 Launcher 三个部分。 Selenium Core 是被注入到浏览器页面中的 JavaScript 函数集合，用来实现界面元素的识别和操作。 HTTP Proxy 作为代理服务器修改 JavaScript 的源，以达到欺骗被测站点的目的。 Launcher用来在启动测试浏览器时完成 Selenium Core 的注入和浏览器代理的设置。 Client Libraries 是测试用力代码向 Selenium RC Server 发送 HTTP 请求的接口，支持多种语言，包括 Java、C# 和 Ruby 等。为了帮你更好地理解 Selenium RC 的基本原理，我从 Selenium 的官方网站截取了以下执行流程图，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张图片，并把具体的七个步骤做了如下的翻译。第一，测试用力通过基于不同语言的 Client Library 向 Selenium RC Server 发送 HTTP 请求，要求与其建立连接。第二，连接建立后， Selenium RC Server 的 Launcher 就会启动浏览器，或者重用之前已经打开的浏览器，把 Selenium Core 加载到浏览器页面当中，并同时把浏览器的代理设置为 HTTP Proxy。 第三，测试用力通过 Client Libraries 向 Selenium RC Server 发送 HTTP 请求， Selenium RC Server 解析请求，然后通过 HTTP Proxy 发送 JavaScript 命令通知 Selenium Core 执行浏览器上的控件的具体操作。第四， Selenium Core 接收到指令后执行操作。第五，如果浏览器收到新的页面请求信息，则会发送 HTTP 请求来请求新的 Web 页面。由于 Launcher 在启动浏览器时把 HTTP Proxy 设置成了浏览器的代理，所以 Selenium RC Server 会接受到所有由它启动的浏览器发送的请求。第六， Selenium RC Server 接受到浏览器发送的 HTTP 请求后，重组 HTTP 请求以规避同源策略，然后获取对应的 Web 页面。第七，最后 HTTP Proxy 将接收的 Web 页面返回给浏览器，浏览器对接收的页面进行渲染。接下来我再来分析一下 Selenium 2.0 的工作原理。接下来我们回到上面那个百度搜索的测试用例，这个测试用例就是用的 Selenium 2.0。 Selenium 2.0 又称 Selenium WebDriver， 它利用的原理是使用浏览器原生的 WebDriver 实现页面操作，它的实现方式完全不同于 Selenium 1.0。 Selenium WebDriver 是典型的 Server Client 模式， Server 端就是 Remote Server。 以下是 Selenium 2.0 的工作原理的解析。第一，当使用 Selenium 2.0 启动浏览器 Web Browsers， 后台会同时启动基于 WebDriver Wales 协议的 Web Service 作为 Selenium 的 Remote Server， 并将其与浏览器绑定。绑定完成后， Remote Server 就开始监听 Client 端的操作请求。第二，执行测试时，测试用力会作为 Client 端，将需要执行的页面请求以 HTTP Request 的方式发送给 Remote Server。 该 HTTP Request 的 Body是以 WebDriver Wales 协议规定的 JSON 格式来描述需要浏览器执行的具体操作。第三， Remote Server 接受到请求后，会对请求进行解析，并将解析结果发给 WebDriver， 有 WebDriver 实际执行浏览器的操作。第四， WebDriver 可以看作是直接操作浏览器的原生组件，所以搭建测试环境时通常都需要先下载浏览器对应的 WebDriver。 接下来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我基于 Selenium 2.0 带你从0到1建立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这个用例的实现很简单，但是只有真正理解了 Selenium 的工作原理，你才能真正用好它。所以我又分享了 Selenium 1.0 和 Selenium 2.0 内部实现机制和原理。 Selenium 1.0 的核心是基于 JavaScript 的代码注入，而 Selenium 2.0 的核心是运用了浏览器原生支持的 WebDriver。 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除了 Selenium， 业内还有许多常用的 GUI 自动化测试框架，如 UFT， 也就是以前的 QTP、 IFT、 Nightwatch 等。你在平时的工作中接触过哪些 GUI 自动化测试框架？你知道他们的内部实现原理吗？